究竟什么是潜意识？人有没有灵魂的？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，催眠、多重人格、鬼上身、幻觉、梦境，是否有得解释的呢？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，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啊？我是安静，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，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。 大家好，黄伟文一家之言翻嚟下半部分，先更正一啲部分先。我哋啲听众真系吓、啊，真系全部都系第一好厉害嘅人，同埋资料好清晰丰富嘅人。咁啊，有位听众同我讲，佢话林作咧其实系牛津，唔系读法律，佢系牛津读嘅系数，不过佢自己有个法律学位，咁佢翻嚟又做咗、啊、法律界咁解啫。因为佢个 first degree 其实喺牛津咧系读数嘅，即系叻人嚟嘅，系嘛？咁仲有咧，香港投票咧，我头先讲错咗嘅，应该系18岁吓，不过就要登记做选民。咁呢个就大家睇个制度啦，因为咧所有嘅限制都局限咗个投票率嘅啫。你谂下，好少个地区咧投票咁重要嘅日子咧，啲官唔出嚟做宣传嘅，得梁振英同阿财爷庄曾出嚟投票，你见到嘅啫。其他啲官去咗边啊？啲局长去咗边啊？啲政治局长去咗边啊？即系佢唔鼓励投票率高。因为知道投票率高就西环失利，咁佢哋依家向西环效忠，就同香港人作对，咁所以佢希望咧呢、这个啊投票率唔好高，所以你要明白呢个大背景，你更加要投票，叫你屋企人投票，同你住老人院嗰啲父母自己带佢出嚟投票，唔好俾佢哋成为咗啊西环建制派啲筹码，嗰班推住轮椅嗰啲投完票都唔见埋个女佣，嗰个啊即系女工添，点解啊？佢见你影相。咁呢啲老人家连投票边个我都记唔到啲名啦，你叫佢点投啊？呢、这个林作定投边个咩游慧贞啊？系咪点投到就冇办法㗎喎。所以变咗呢，我哋自己要争取我哋嘅老人投票权，我哋嘅注册一定要提升，唔可以只一半数注册选民。因为目前制度要注册先做登记先做选民，咁你一定要做啲登记啦。呢啲都系我哋要注视嘅地方。好啦，讲返官人之学。唔好意思，《论语》里面孔子的说话在他的《为政篇》有一段就是教人官人。《为政篇》都知道，《论语》20篇里面为政是讲作为政治领袖的学问。政治领袖为政之学，为什么要教你官人？因为作为政治领袖你不懂官人不行。政治领袖不是什么自己做，那个是悲剧英雄，项羽乜都自己做，佢冇办法官人，佢自己亦叻。嗱，佢仲好似林作一样咁啊 ，blue blood 嚟噶嘛，楚国贵族，十几岁起兵，大小百几仗，未逢敌手，人又靓仔，又高大，仲有力能刚鼎，天下无敌啊！楚霸王项羽，佢必用到人，佢唔可能用战将，因为你本身太叻，佢亦唔可能用谋臣，有范增，但佢唔用。点解？仲有多情，有个女人叫做虞姬，宁愿啊了却佢心事，喺佢呢个啊面前自刎而死。系啦，呢啲人唔识得官人，唔识得用人。真正嘅领袖赢家，你好似刘邦啊、刘备啊、朱元璋啊，所以呢啲全部都识用人嘅人。用人要摆啱个位就啱啦，唔需要你叻，你识用人得啦，系咪啊？将佢用喺边度？咁所以孔子喺论语嘅里面收喺为政篇一个领袖学问，政治领袖嘅学问里面要教你点样睇人。咁孔子点讲？孔子第一句就话视其所以。咩叫所以？睇人好简单，睇佢做事嘅动机得㗎喇。有啲人都会同人打招呼，睇下动机系乜嘢，系本质上啊，定系觉有利啊。有啲人系嘛，做任何嘢都有原因嘅。点解啊？有着数，有益处，有冇好，有冇值得投资？佢所以当投资嘅。人际关系系概念股，股票系概念股，买楼系谂住点样，系嘛？做乜嘢佢都有个动机。首先要睇佢行事嘅动机， 知其所以。第二句孔子话观其所有，睇下佢点完成佢行事嘅方式。有啲人为咗杀手段不择目的，你喺共产党行事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，所以乜嘢手段都用，所有承诺都系权宜之计。整个啊，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一个背信弃义、自我斗争史，所有都是可以牺牲的，兄弟、老婆、仔女都可以出卖牺牲的，只要能够达到一个总的光荣目标，手段可以污糟，鸦片可以种，是吗？饿死去饿死一个当地几十万人，因为权力的斗争可以死几千万人，呢啲喺佢哋嚟讲，全部都系手段，唔重要嘅，重要系我哋嘅目标啱，呢个就系佢哋嘅。所以变咗你睇一个人，首先睇佢嘅动机，第二睇佢嘅行事方法，最后要察其所安。咩叫安？呢个是一个大学问嘅字，你安于乜嘢？察其所安，睇下佢安喺边度？安喺富贵啊，定安喺平淡啊，定安喺贫贱啊？有啲人贫贱但不安。有啲人有份工，佢不安于份工；有啲人健康，佢就不安于健康。嗱，佢安于乜嘢？安于乜嘢？日落咧，系咪安于日落咧？唔使做就好咯，好多人会咁讲啊！发咗达，第一件做咩啊？唔使做啦，梗系。有啲人发觉唔系，发咗达，我乜嘢都做啦，梗系做定唔做啊？其实。咁睇你安于乜嘢？安于日落，安于贫困，安于平淡，定安于富贵？简单啲讲，亦即系价值观。咁孔子就讲呢三句之后，佢话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再察其所安。人言受哉，人言受哉。呢、这个受字咩意思？即系匿埋。佢话呢个人点匿得埋啫？如果用广东话讲，你从呢三个角度睇佢呢条友仲点走得甩啊？点离开你个法眼啊？系啦，官人就系咁。呢、这个就系孔子所认为嘅啊。每件事都有动机嘅，佢帮人有动机嘅，觉得有回报咯，系嘛？佢做嘢有动机，系嘛？好多女仔话边有顺路送你翻屋企啫？男仔梗有动机，无端接你翻放工，黐线嘅，喺屯门出到数码港接你放工。跟住出灣仔食完嘢之後，自己翻屯門，你信唔信咧？有日日都發生啲咁嘅事嘅，點會冇啊？你睇下咩動機啦，觀其視其所以啦，跟住觀其所由啦，睇下佢點行個行事方式點做嘅咯，察其所安，睇佢安於邊度啦。係啦，咁嘅人就走唔到。呢個係孔子喺《論語為政篇》裏邊其中一章教你官人嘅學問。到孟子嘅年代。即戰國年代，孔子是春秋，距離而家2500年，孟子距離而家大概是2000年左右。戰國時代，孟子好專注人嘅眼神，呢、這個好重要。依家好多人唔懂得睇眼神，或者見人嘅時候佢唔望對方，避你一眼嘅。好多人係避你一眼，我哋教書好容易知嘅啫。你一眼睄落去，其實邊個同學識，邊個同學唔識，個眼神有啲係望住你，有啲係特登遊走，有啲直一望佢即刻走唔切嗰啲啊，心虛嘅。边个明边个唔明，点会唔知啊？有时教啲咁嘅三元之学添，系嘛？忧患之书，你教呢啲咁嘅衰世时代嘅学问，十个人每一个真系完全明白，系嘛？咁但系问题，边个明边个唔明？边个上紧堂？边个系发紧梦？边个游紧行？啊，边个纯粹 relax？ 边个上嚟食嘢同饮酒嘅啫？边个上嚟想嚟啊？想学如来神掌嘅？有好多上嚟学如来神掌噶嘛？唔系想学学问噶嘛？系嘛？咁每个唔同。孟子就好专注个眼神，佢觉得光明正大嘅人眼神一定端正。呢个系每个人其实都容易知道嘅，眼神正个心就正，眼神唔正个心就唔正。咁呢个基本上去到流落到啊麻衣上发啦，去到坊间，去到江湖都系用呢种方式睇嘅啦。首先呢、这个就所谓察其神啊，系咪啊？个神以神骨第一，兵鉴都咁讲。有啲人好習慣隻眼往上望，往上望嘅人係乜嘢？傲慢，睇人唔起，自視高，慣咗係用呢種方式嘅，隻眼不自覺地向上望。有啲就傾向向下睇嘅喎，嗰啲人鍾意動計、動心思。其實你問人嘢嘅時候，佢冇講大話，你好容易知嘅啫。向上望嘅時候係回憶， 向下望嘅时候系创作。你问佢嘢点要创作，唔识讲大话咯。创作好听嘅啫，创作即系创作一个唔系一个回忆嚟噶咯。回忆就唔使创作，回忆就系回忆嘅啫。创作就系想解释俾你听点解得容易啲。有啲就发觉佢认为一个善意的方言，有时啲嘢太复杂，讲起都唔明，不如求其 jump 咗啲 step 算，有啲含混其词算。因为每个人因为每个人嘅秘密或者私隐或者唔方便同你啰啰嗦嗦，屋企嘅事亦唔方便讲，咁所以变咗佢会只眼会垂低落嚟。咁所以你问人嘢嘅时候，你要习惯咁问，首先要佢记忆先，第二就要问要佢整乱佢，第三我哋采访系咁啊，采访个三段式嘅思维模法。你采访一个人，譬如访问萧嘉仪咁，萧嘉仪做咩要答你啲嘢咧？其实咁我采访啊，我记者嚟噶嘛，萧嘉仪，喂，萧嘉仪唔会同你讲佢自己先一啲唔方便同你讲嘅嘢，或者唔想人知嘅嘢，同埋喂萍水相逢，你系张卡片，边个叫记者？而家随街都记者嘅喎，咁多网台系咪咁多网报？咁点咧？你要习惯地同萧嘉仪一讲就话，萧嘉仪啊，你家屋企张梳化咩颜色嘅？嗱，要佢回忆，回忆系咩嘢就话，喂，屋企张梳化咩颜色？讲都冇乜坏啦，对萧嘉仪嚟讲都冇乜大成本嘅啫。讲咗红色、橙色、黑色、啡色、木梳化，有乜所谓咧？其实系冇乜所谓嘅。嗱，呢种系纯粹回忆，因为人人都有梳化，人人都有颜色。你咁问嘅时候，首先要令到佢答问题嘅时候冇咗个戒心先，因为问埋啲根本就冇成本嘅嘢嚟嘅，对佢回答里边冇风险。第二，你问一个搞乱佢嘅思维嘅问题，就系咩问题呢？你第二个男朋友系咩星座噶？第二个男朋友嗱，你个点解要第二咧？一定要答答问第二啊，唔好问第一个，唔好问呢家嗰个，因为佢即刻答到你嘅。第二一个佢要谂啊，第二即系边个？第二系咪大学一年班嗰条细眼仔流紧鼻涕咁走过嚟图书馆沟我个咧？佢喺度谂第二嘅时候，佢唔系谂咩星座，佢谂第二嘅时候，佢嘅脑里边混乱咗。佢混乱咗嘅时候，呢、这个时候即刻要问第三个你真系想问嘅问题啦。嗱，依家萧嘉仪已经习惯咗之后咧，佢就自然冲口而出答咗个答案俾你听噶啦。你就咁问萧嘉仪，佢唔答你噶嗰个问题。你首先要问一问一件佢冇成本嘅答案先。嗱，你问佢澳门系咪澳门住，可能都唔想答噶。有啲人唔中意答呢啲嘢噶，唔知点解佢冇原因嘅。你问佢住边头啊，东区啦嗰啲咧，即系佢唔想同你讲嘢，其实系。你咪咩学校啊？附近啲学校都唔系名校嚟嘅，嗰啲咧读咩系嘅？即系一般嘅啫嘛。系嗰啲分数我又唔高，求其读个系嘅啫，碌翻碌毕业算嘅。佢冇答过你嘢嘅，你记住啊！好多人系咁样答嘢嘅。咁你一定要问一个佢完全冇戒心嘅问题，打开佢回答问题嘅习惯。第二，打一条令佢混乱嘅问题，佢喺度思索紧第二个男朋友、第二个女朋友系咩？系边个咧？系咪咧？嗰时候，哦，嗰时第三问题即刻冲口而出就问啦，咁我即刻答你噶啦。一个佢本来就唔永远唔会出口，永远唔会答问题，同埋一定系真嘅。呢、这个就系所谓嘅 build up。嗱，所以我哋要习惯睇佢答嘅时候，有眼咪望住你答；睇佢眼嘅时候，望上望。佢望你嘅时候，用眼飘上去望，定系望下定系望？中意动心思嘅人，未必一定坏人。好多人中意动心思，尤其中国人添。中国人可能被一啲所谓传统嘅戏曲小说啊。或者戏曲嘅传奇啊，历史传奇咧就啊迷惑咗，好中意做诸葛亮啊、陈平啊、张良啊、孙武为策啊、用计啊、三十六计啊，每个人嘅注意点唔同。我好重视嘅就是光明磊落，我哋嗰行好多聪明人，聪明人一定自视自己聪明，聪明自视聪明，一定佢帮你算埋你嗰步。你睇林作呢种就知噶啦，你睇中联版行事就知，全部都系聪明人行事嚟嘅。你一成个梁班子就知，你陈茂波，你林奋强，呢班全部都系聪明人嚟嘅。聪明人行事一种聪明方式嘅，但系我自己重视嘅就系光明磊落，所以我好特别中意天火同人卦，周易第十三卦，上卦系天，天系咩乾，乾系咩自然规律，合乎规律即系咩规矩，一个合规矩嘅人。下面嘅卦系咩？系离，离为火，火系乜嘢？光明磊落，做事合乎咗当时世俗社会嘅规矩，而里边系光明磊落，呢个好重要。但系偏偏好奇怪嘅，我哋嘅行业又好啦，呢个社会好啦，身边人都好啦，好中意背后行事，然之后自鸣得意，用计所谓嘅，佢哋觉得系计，系咪啊？成本三角演义都系讲计，点用计？诸葛亮建功要重计，要令到刘备三顾草庐好渴望地见，终于俾你见到， 见到咁渴望去见，好急问你点样，好急问你点样，你先话俾佢听，原来天下三分，曹操有天时，所以挟天子令诸侯，孙权有地利，有条一个啊一条江水隔住，曹操冇办法渡江。咁你有乜嘢啊？你有条毛，你乜嘢都冇，你靠人才嘅。系啦，咁人才边度攞啊？我咪人才咯，搵我咪得咯，搵我掂啦。天下三分嗱，咁样建功，你睇一开始用计，但你好中意嘅。中国人睇《三国演义》，好中意睇诸葛亮，如痴如醉。点解啊？乜都掂，系咪啊？要收复张飞，张飞我咩都唔怕，得有嘢你一定怕嘅。我唔信，我写喺个手掌度，你望一望，一摊个奖俾佢睇睇，张飞即刻冇声出，成个头都垂低。咩最怕？病住咯。张飞乜嘢都唔怕，老张飞系咪？但系问题你怕个病嘅，关公骄矜，冇得顺服嘅个人，我眼里边往上飘嘅，你见到关公啲像都系咁啊，系咪啊？用孟子所讲，你一定系傲慢嘅，骄矜，盖世功劳唔及得骄矜两字。我做军师，我点点将啊，对住班咁嘅人，系咪啊？咁嘅情况之后点啊？又 trap 你，明知你同曹操嘅关系，我特登揾你守华容，我知曹操一定守华容。整个时代嘅形势我唔重视，整个蜀国嘅前途我费事你。我首先我要你衰喺我手上先，我要你守华容，你一定放曹操，你放得曹操犯下军令，你从此有痛脚喺手上边。用低低啲惯铺唔俾我点。嗱，好多人鍾意用呢种方式背后行事，佢觉得算无遗策。係咪啊？陈平啊，有六出之计帮助汉高祖刘邦得天下。但係两代宗族不得好死。仲有啊，就係话雍正王朝啊，隔篱有个叫做巫师道嘅巫先生。以前王文芳成日讲香港回归就欠一个巫师道。其实讲嚟讲去想讲自己实在系巫师道，你唔揾我做顾问系咪？董建华佢成日都想咁讲，司徒华就反驳佢：其实香港太多巫师道，个个都俾意见，唉，根本就问题太多。系啦，两个观点嗱，我哋要睇眼嘅眼神。孟子话最紧要光明正大，眼神要端正，向上望好似关羽咁，就必然傲慢；向下望嘅人就必然用计。系咪别有心思，背后聪明行事？呢个系可怕人。对我嚟讲吓，你可能中意嘅啊，因为我觉得自己身边啊，我个行业啊，都系中意背后行事嘅人，仲要沾沾自喜。我自己就好避忌呢啲人，好怕，所以我成日强调自己冇朋友。我唔中意，我唔中意识聪明人，我好怕聪明人，我亦唔喜欢有朋友啊。即系就咗原因，仲有啲人不自觉嘅。木有邪事，木邪事心术一定不正。仲有嘅孟子冇讲嘅就係话我哋个鼻梁一歪呢个心就歪㗎喇。眼神歪，鼻梁歪个心歪。有啲人个面唔端正嘅，偏激嘅人呢个面扭住一边嘅。我哋左边嘅如果大嘅话，左边代表我哋内在真正嘅自己自我。右边嘅面是代表我哋做出嚟想外面社会点睇自己嘅我。你将你自己呢，依家电脑好方便嘅啫。你只将你自己嘅左面，将个左面覆咗佢之后呢，夹咗两个左面拍埋咗个你自己。做一个右面拍埋嘅两边右面拍埋咗个你自己。两个都系你自己，不过左左一个右右拍住佢睇下，你就发觉你想社会认为呢一个咩人，同你真正自己系咩人，咁你就睇到㗎喇。咁其实以前我哋细个，即系我哋做嘅时候咧，学呢啲嘅时候咧，就喺黑房做。黑房咧，将自己嗰啲咁嘅证件相咧个相底咁遮住一边咧，就晒咗一边曝光，再将个相底咧反转佢遮埋嗰一边曝另一边光，咁咪左左咯，咁咪晒右右咯，咁咪快放晒啲相出嚟，放晒大啲车头咁大张，咁啊对下自己。咁你见到试下啲明星相，好好笑噶，好好笑噶。譬如啲外边表现到自己好强。好霸气，实在里面好弱嘅。有啲系特登外边，里边好冇自信，但系佢要撑出嚟，撑喺度边，唔好虾我，我唔掂得噶，我唔输得噶，系咪啊？喐下我都死啊！我老虎狗嚟噶，嗰啲扮到越恶嗰啲，里边越嚣怯。咁你当你左右面好唔 balance， 好多人好唔 balance 嘅，歪咗一边咁样嘅，心术唔正，偏激。我好似我哋所讲学八字嘅重格，或者专旺咁样。嗱，呢啲都系睇人嘅方法。 你有時唔需要用電腦做，你眼裏邊一望對方，你將佢嘅左面同左面拍咗佢，你知佢內心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性格人。你將佢右邊同右邊再拍翻佢，又知佢點咩性格人。嗱，跟住咧，《易經》嘅係轉咧，亦有教你睇人嘅係轉，又分上下係轉。係轉最後嗰個 chapter 就教你睇人噶啦。佢話將叛者其詞殘，一個人將要背叛你。无论自己讲到天花龙凤几得体几伟大几有原因几无可奈何，佢始终有个协议避唔到嘅，呢个就神态啦，所谓嘅举动啊。忠心而者其辞之，咩叫之啊？枝节嘅枝，咩叫枝节嘅枝啊？讲东讲西唔入正题啦，同你讲理由啦，讲其他，总之佢唔正面回答你嘅嘢，东东西西咪咪摸摸，佢心中有疑惑，摸下呢摸下路，成日都遇到嘅。你間中嗰啲人好似吳克儉嗰啲咧，如果同你講，我一個月睇起碼睇三十本書啊，咁如果你真係想戲弄佢，好簡單，咁你睇緊咩書啊？依家，我咩書都睇嘅，咁目前睇緊邊一本咧？我幾本一齊睇嘅噃，咁你床頭睇邊本咧？我床頭擺咗四本喎，咁你琴晚掀過邊本？嗱，你咁追佢咧，佢點都唔會答你嘅，放心，你唔好以為佢答啊。我見過好多人啊，見工啊，即係我請人啦，即係佢嚟見工啊，我哋隨口問句。通常我哋嗰行咧都會問你睇咩報紙㗎你咁，本來好容易嘅，你咪東方咪東方，城報咪城報，明報咪明報，蘋果咪蘋果，星島咪星島啦，係咪？佢哋唔係嘅喎，我咩都睇嘅嗰啲咧，凡真醒目啊，即係我講林作嗰種咧，自視高啊，凡真醒目，學歷好啲就會咁答嘢嘅，我咩都睇嘅。咁我話你屋企訂咩報紙啊？我屋企冇訂，我爸爸放工攞翻嚟。咁你婆婆放工攞乜嘢報紙翻嚟啊？佢公司有咩就攞咩嘅啦。咁我话佢今日咁样，今日睇咩报纸嚟咧？今日嚟见工，所以未得闲睇。咁你琴日睇咩报纸啊？琴日我爸爸冇攞报纸翻嚟。你唔好睇笑啊！呢啲咁嘅对答咧，成日出现啊。点解啊？佢有疑惑，佢惊你问啊。如果真系冇睇，你问随便答佢咯。Morning Post 啦，咁睇边个难啊？你觉得琴日条头条咁好唔好咧？你会用边张相做头版？如果你唔用呢张？琴日头版有三条新闻，你认为边条放大比较好啲？佢惊，所以不如唔好答啦，唔答安全。但佢又游走，你话冇睇，佢又惊蚀分，所以咪话乜都睇咯，乜都睇即系乜都冇睇。一个人一个月睇三十本书嘅意思，即系咩唔睇嘅？点会睇书啫？其实，捡一本书容易，睇一本书一个月三十本。一生人睇唔到三十本啦。钱穆话斋睇书唔系由第一页睇到最尾页，要睇咗嘅。钱穆教授话要读通一本书，系用一生时间嚟。你读通《资治通鉴》未啊？你读通《史记》未啊？你咪读通《论语》啊？你够唔够胆讲？你读通《红楼梦》系咪啊？唔系，你掀过一次，你问十个人，十个都话睇过《红楼梦》，个个都呃你。其实佢掀过本《红楼梦》。或者喺书嗰个书脊里边咁掀佢落嚟，掩拱翻上去嗰下咧，三秒钟完成嗰啲咧，佢就做过点睇《红楼梦》。所以睇三十本书，仲系一个小学生，仲要斗叻嗰啲。你屋企有个大雪柜，屋企两个雪柜喎，嗰啲咧，即系咁样咁嘅层次，不系我哋教育局局长。所以你话香港悲唔悲哀？好啦，跟住再时间差唔多，翻嚟继续讲呢个系转教你点睇人。